始这误会，关于你的倔强和不妥协，一离开就后悔，因为你爱得很坚决。我被缠在一些傻问题，比如说用什么爱你，如果我就这样离去，我的心会碎得像玻璃。天天看到你就产生了距离，爱越狠心越冷的关系，也许只是我不够勇气去解开你防卫的怀疑。天天看到你是喜欢和必须，不可能的可能，我担心面对分离。也许只是我不够勇气去解开你防卫的怀疑。天天看到你是喜欢和必须，不可能的可能，我担心面对分离。我才知道自己有多爱你。 阿杜和杨坤啊，这是一种类型的华语男歌手，都是以独特的沧桑的嗓音见长，让歌曲更添了几分岁月的韵味。听完了阿杜的歌，有一种感觉，你可以不喜欢阿杜，但却不能拒绝他的歌。我一直觉得阿杜长得不够吸引人，所以直觉上就排斥了他的歌。每个人是被他那沙哑而又撕心裂肺的歌声所征服，他的歌刚强中带着一丝丝的温柔，感动着女人，甚至感动着男人的心，让我们被他的这种温柔的声线也又抛出去又拉了回来。我们来听接下来的两首歌，小虎队红蜻蜓，以及谭咏麟披着羊皮的狼。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